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和历史性六一五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芬兰、阿尔及利亚、尼日利亚、南非和瑞典在12号到19号期间，分别举行了金正日同志著作研究讨论会、集会、图片图书展、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活动。在芬兰和瑞典举行的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